看有没有过敏， 对， 过敏源， 这小孩有没有鼻塞、鼻涕，然后有没有打喷嚏，有没有鼻炎或鼻窦炎的这样一些表现。 嗯， 咱们这种嗓子里头有点这种 痰 响 的感觉， 好多人觉得是肺里来的，实际上他如果是没有发烧，没有严重的这种呼吸困难、呼吸道的症状的话，可能更多的是鼻涕。 哦， 所以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就是说找找环境因素，减少鼻子过敏，减少这种鼻涕的产生。 嗯， 甚至说可以给他洗洗鼻子，拿那种专业的 洗鼻器， 洗鼻器给他洗洗鼻子，都能够很好的缓解他这个症状。 嗯，我估计这个朋友就是说这个不太严重的情况，他可能刚才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说这种持续的咳嗽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才怀疑可能是这种过敏啊什么的其他的引起。他说这种情况不太严重，也依然有可能是过敏引起的。 对对对， 嗯，好， 可能也可能就是鼻炎和鼻窦炎没有控制好的原因。 嗯，好，所以说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先从自身的环境找起，拒绝这些过敏源之后，看孩子有没有好转。如果好转的话，咱就不用去医院了；如果依然不好转的话，咱们还是去医院，放心。 对对对， 嗯，好。时间有限，最后您和大伙儿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还可以在儿童医院找到您。 嗯，我在儿童医院是周四下午是在三层，就是呼吸哮喘的专业门诊。 嗯 啊，周五下午是有一个六层的特训门诊。 好，周四下午和周五下午，大家还可以在北京儿童医院继续找到秦强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伙讲述这个中医故事，会跟着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级教师季连海一起走进药王孙思邈，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如果这时候飘落，靠近单纯的银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比较好，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